第32集，菜好了，许岩端上桌，正巧许深也下楼了。许年站在他哥旁边，低声嘀咕：“ 下跪，下跪，下跪。” 爸， 许深置若罔闻，去厨房盛了两碗饭，一碗给自己，一碗给方慧。许年朝许岩吐了吐舌头，拉他一起去厨房。方慧解了围裙，许岩盛饭的时候，他轻轻摸摸他的头。 你爸就是这样的，回家了就好，其他的呀慢慢来，他会消气的。 待饭香的热气蒸腾上来，许岩眨了几下眼睛，把眼底的酸涩逼回去。他点点头，嗯了一声。饭桌上的气氛难免有些僵，幸好许年是个很有眼色的傻逼，不遗余力地活跃气氛。许岩回家之前，他就跟父母谈过，说哥在外面摔了跤，受了苦，不能回来了，还要看家人的脸色，我们要给哥温暖。 我不想看见他。 但现在还是好好的坐在一起吃饭了，说明这段父子关系还有救，许年很欣慰。吃完饭，许岩和许年收拾碗筷，两个人在厨房鼓捣洗碗机。许深坐了会儿，起身要上楼，方慧叫住了他：“ 哎，爷爷难得回来，你怎么吃了就跑啊？” 他本来根本用不着这么难得。 说这话的时候，许岩拿了两杯茶出来，听后他站在原地看许深上了楼。方慧坐在沙发上朝他招手：“ 爷爷来坐。” 许岩走过去，把杯子放在茶几上。方慧拉过他的手，仔细凝视他的脸很久，才轻声说：“ 怎么瘦了这么多呀？” 那我多回家吃饭，你把我养胖点。 晚上9点多，许岩和许年离开家，门一开，冷风直往脸上吹。兄弟俩不约而同地挡在方慧面前，让他不要往外走了。方慧脸侧的碎发被吹得飘扬，还是那张优雅动人的脸，他一直被保护得很好，唯独许岩背叛过他。他看着许岩的眼睛问：“ 爷爷，今年会在家过年的吧？”“ 会，以后都会。” 许岩觉得幸运，有一个能将温柔与爱都完整表达的母亲，所以许岩也从不吝啬交付感情。虽然在那个人身上没能得到什么结果，但至少自己永远于心无愧。车开出花园大门，许岩扭头，正巧看见二楼书房的窗帘露了道缝隙，很快又合上，只剩帘子微微晃动。许岩坐电梯上楼，在走廊里碰到了邻居，风情万种的花店老板娘叫雨雪，正袅袅婷婷地往电梯走。她穿了件灰色皮草，里头一件领子深不见底的吊带，许岩光是看一眼就冷得打哆嗦。 你这貂…… 哎呀，人造的啦，谁忍心伤害小动物呀？好看吗？ 好看，我紧点，怪冷的，别着凉了。 许岩操心地帮他把皮草薅起来挡住胸口，雨雪啪一声把他手拍开：“ 你懂什么了，直男。哦，对了，今天等在你门口的那个男的是干什么的呀？你不是在杂志社工作吗？他是不是什么还没出道的演员模特？”“ 高利贷。”“ 乱讲，哪有这么帅的高利贷呀，还专一。我问他要微信，他 他说他不是单身。 雨雪从姑气小包包里掏出化妆镜，一边检查眼妆一边说。许岩心头一跳，明白这意思是沈直和汤韵言已经复合了。 就是不懂干嘛在你这个男人门口等着，我凌晨三点喝完酒回来，他就站在这里了，冻死我。 什么？三点？ 是的呀，吓我一跳。我问他干嘛，他说他等人，我差点就报警了。但一看他的脸，哎，真是好帅呀。可惜不是单身，有缘无分咯。 他说完朝许岩抛了个飞吻就走了，许岩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以为沈直五点半出门是为了早点来见汤韵言，但此刻却意外得知他凌晨三点甚至可能更早的时候就等在自己门口了，是为什么？潦草的穿着，眼下的青黑，疲惫的神态，说接他下班。现在回想起来，许岩发现自己确实搞不懂。事实上，他从沈直第一次凌晨来家门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不得其解。他以为是自己没有说清楚，但哪怕他坚决说了结束，说了不喜欢，沈直还是来了，一次次的来。许岩感到恐惧，如果这一切都来自于沈直的不适应、不习惯，那么只能说明自己在过去的几年里真的是个过于称职的保姆，导致辞职后男主人仍然对其念念不忘。他自嘲地低笑一声，掏出钥匙开门，手机突然响了，是汤韵言。许岩盯着屏幕看了三秒，接起来，电话那头有些嘈杂。 Chloe， 许岩，抱歉这么晚打扰你，但沈直喝醉了。 哦。 许岩低着头，指腹摩擦着钥匙的锯齿，他平静地问， 所以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能不能过来？ 汤韵言的话没说完，许岩听见了沈直的声音，醉的含糊的叫了这么一声。太像了，简直一模一样，完全就是四年前沈直生日那晚，漆黑房间里，他们在激烈的亲吻过后，沈直对自己这样喊。许岩当时愚蠢地以为自己被确认了身份，可实际上沈直叫的是另一个人。他还好，今天沈直想要的人就在身边，不是冒名顶替趁人之危的妍妍，是他思念已久别来无恙的妍妍。 抱歉克劳伊，我和沈直真的没有关系了，你别放在心上。沈直酒品还可以，等他再醒醒酒就好了。我这边还有事，先挂了，晚安。 等等，要沈直跟你说。沈直，说话。 妍妍。 许岩承认，他听到这两个字的一瞬间，头皮有些微麻。很犯贱地想着，如果真的再喊他就好了，但可惜不是。他说， 我不是妍妍。 你是？ 我不是。别再烦我了， 许妍。 沈直垂着头喊了一声，但电话已经被挂断，不会再有回应了。汤韵言收回手，沉默地看着通话结束的界面，旁边几个人面面相觑，其中一个是和沈直关系很好的高中同学柯寻。他今天找沈直聊天，得知他在这个市，大家就约了一起聚聚，没想到沈直是最先喝醉的那个。柯寻拖住沈直那只贴着纱布的手，诚恳地问， 沈大少爷哟，你到底找的是哪个妍妍呀？唐小姐不是已经在你面前了吗？如果找的不是她，你得一开始就喊全名，不然那个妍妍要误会的嘛。 汤韵言无奈地叹口气，他喝了口酒，摘下挽发的夹子扔到柯寻怀里，起了身，抬手搭住那个一晚上频频望向自己的混血帅哥掌心，对方礼貌性地吻了一下他的手背，牵着他进了舞池。柯寻看着汤韵言潇洒的背影，再看看靠在沙发里目光涣散的沈直，最后他把酒杯塞进沈直手里，握着他的手腕跟大家一起碰杯。 妍妍会有的，一定会有的，你沈直什么时候求而不得过？下一个妍妍一定更好。 沈直趴到桌上闭起眼，耳边喧闹，他觉得喉咙痛，手背痛，手腕痛，胸腔也痛，混混沌沌的脑海里却总是浮现出许言的样子，很多很多。 没有下一个。他最好了。